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于飞。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呢可以回听主播的朋友圈往期的所有节目了。那今天的这期朋友圈啊，我们请来的嘉宾是一位悬疑小说作家永成，欢迎永成。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永成。 永成老师代表作品哈，有这个《头等舱的贼》，还有《网中人》《国贸38层》《复苏人》啊，《秘密调查师》系列啊，这里面包括《黄雀》《卧底》《家族阴谋》《丢失的谎言》。其实永成老师，我看了您的经历之后，我觉得，用两个词来形容吧，一个是丰富，还有一个是辉煌。 其实是挺不务正业的，我觉得。 因为我看您本科是就读在那个清华大学哈，也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了。然后毕业时，这个来重点了啊，就是全奖赴斯坦福攻读了自动控制和人工智能研究生。您研究的具体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内容？ 我们其实是做这个仿生学的智能机器人的开发和研究的。那个实验室也应该现在今天应该还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一个仿生学的机器人的实验室，所以里面研究的主要都是比如说根据这个昆虫啊动物啊之类他们的运动的方式去研究这个就是自动的运动系统。那我当时在那个研究生里面做的这个科研项目，就是为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做的科研项目，就是一个军用的仿生学的机器人，它是做这个丛林作战的，就是在这种热带雨林里面呢能够有成千上万的这种机器人，昆虫机器人啊，它能出去窃听啊，去这个挖地雷啊，然后去那个就是偷拍啊等等，它是做这种丛林里面的这种应用的这种机器人。那个技术其实很当时就挺先进的，我其实这20-30年其实我还没有看到就是民用化的那种技术。 但是我看您后来经历还挺丰富的，后来又去了这个风险管理咨询公司是吧？ 对对对，是所谓的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它主要从事的是商业调查。 那您来给我们讲讲哈，就是这个商业调查，一说到这个专业的名词，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它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您来给我们就是通俗的讲一讲什么是这个商业调查工作，包括您作为一个商业调查师主要是负责什么呢？ 所谓商业调查，它其实都是以这个以商业和交易为目的为了促成商业和交易，为了减少在这种商业交易中的风险，进行的一些对这个合作伙伴呢，或者是对于商业敌人之类的，做一些比较秘密的和深入的这样的调查。那可以调查的内容其实范围非常多的，你比如说有财务方面的，有法务方面的，也有就是相关于口碑的、声誉的、历史的甚至是社会关系的等等这方面的，这只要是跟你这个未来的商业合作有密切关联的，那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去进行调查的。这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种，也是一个很比较冷门，但也比较非常专业化的这么一种行业。从业人员是非常少的其实这个行业在 最早的时候诞生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它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1970年的时候，在华尔街才刚刚开始有这样的行业。因为最早之前呢，就是大家可能一听到这种介绍，往往会想到一个东西，就是什么私人侦探的之类的哈。 哎，对， 那个东西呢，其实在这个欧美它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啊，就大家知道福尔摩斯什么的，那都已经两三百年的时间都有了。但是呢，在本身就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华尔街，就是他那个时候正好美国的金融发展的特别快，商业特别膨胀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的公司彼此之间想要对对方呢摸摸底啊，或者去收集一些啊对于双方在纠纷的时候需要的证据啊什么，想要做这样的工作。那那个时候呢，在华尔街他没有专业从事这种专门去针对商业目的的调查，那他们就去找那个所谓的私人侦探，就会发现私人侦探其实效果特别不好，就他没有真的能够实现，就非常高效的实现你想做的目的，因为私人侦探往往他们手法是针对于私人生活的，对吧？那他可能采取的，大家从电视或者小说里看到的更多的就是你可以采取什么跟踪啊，什么窃听啊，什么偷拍啊，就等等这些事情。但实际上在商业上的勾结，你比如说有两个商人之间互相勾结，或者说某个商人跟政要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哈，你是跟踪他们是没用的，因为他们可能半年几个月的不会见一次面，人家根本不会见一次面啊。所以呢，那针对于所谓的商业的这种目的的上面的这些勾结或者利益联系呢，他就不能，通常就不能采用这个常用的这种所谓的私人侦探的方式，他就要有那个用那种更商业化的，就是你更得，首先你得非常了解这个商业公司它的运行它的结构，然后它内部的这种那种体系，然后呢你还得非常的清楚怎么样去查它的，比如说金融上的来往，它财务上的来往，然后呢这方面都是要更专业的方式。而且它才另外一方面讲，它可能又不是像私人侦探那么灰色的，你比如说像那个私人侦探这种工作在咱们国家根本就不是合法的，就不应该存在的行业。 是的。 但是你说商业的很多方面的调查，不管是尽职调查还是反欺诈调查等等，在民间是可以进行的，那前提就是说你必须得遵守法律的前提基础下啊。那你遵守法律呢，其实就是那你肯定不能去随便跟踪人家或者偷拍人家，至少不能在人家这个私人的环境里去做这些事情，在公众的环境里也有待商榷的这个事儿。但是你要真的进行商业的调查，可能有的时候不需要，大多的时候是不需要进行这种行为的。 这个是合理合法的。 正常的，对对对，因为你可以通过正常的桌面的，比如说工商的调查、财务的调查，还有就是很多的有关口碑方面的这些东西可以去打听的。另外还有就是你可以根据他的职业的这个历程、历史啊什么的这些脉络和线索，去得到很多有用的消息，而不是说非得要去从事灰色地带的东西才去得到这些消息的。这个就是商业调查，它所谓的商业调查，它有利于就是更容易操作的一方面，但当然它的专业性就会特别高。 那您从事这个商业调查这个工作是多少年？ 8年的时间。 8年哈。那我您介绍完，我觉得不管是您就是研究生读的专业，还是后来从事的这个商业调查工作，都是怎么说，就是通俗点来讲的话，就挣很多钱的工作吧，前景非常好的工作。但是什么机缘巧合下说我想开始写作，就是写书，有这个想法的呢？ 对，很多的读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觉得就是我可能是从开始做商业调查之后哈，开始写小说了。 对，因为你写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这个类型的。 对，对，但其实我是特别早就开始干这件事儿的，我是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开始写长篇小说的，那个是2001年，所以其实我第一部长篇小说是2003年出版的。 那第一篇很好奇是什么类型的小说呀？ 那个时候是写留学的啊，因为那个时候讲的就是中国学生到国外去留学，然后也。就是有这种青春的感情的故事呢，主要是以留学为背景，那个时候好像还挺热的留学小说，后来就没人看了，后来类型也没人看了。对，其实我写了很多年了，有二十年了，现在应该是。 那后来就是从哪年开始是开始决定说我写一写这个商业调查方面的吧，商业犯罪这类的小说的呀？ 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我是2006年加入的这个商业调查公司的啊，然后呢就接触了非常深入的接触了很多金融的东西，就是不管是金融的还是商业运作上面，就会看到很多里边的这些事情。那那个时候其实我本来也没有想要说去写一个专门商业调查的一个悬疑小说，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图书经纪人，当然就大家都还是比较娱乐性的这种合作，不是很认真的那种合作，因为本来我也没有在认真，就觉得是在真的把这当成个专业在做。然后呢他就建议我，因为2008年的时候杜拉拉升职记特别火， 对， 所以然后呢 是一个职场的小说啊， 对，职场小说。他就说你每天也在，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在国贸上班，他就说你每天也在国贸上班，这是全中国最适合职场外企职场宫斗的地方，他就说你能不能写个职场小说这时候这个正火，我就说那也可以，我就开始写一个所谓的职场小说。当然这个职场小说的设置背景就是商业调查公司了，但是呢写着写着我就发现我就没有再写职场小说了，因为我就发现我写的其实职场的部分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案子的调查，就是你自己怎么去拼命的调查别人，但你自己又变成了别人的一个调查对象，就是怎么尔虞我诈的过程中把自己卷进去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就觉得哎，我这么去写，因为我正好我这个所谓的职场有点特别的嘛，不是说像正常所有的那种职场的工作，我这个职场的工作其实有一部分是在偷窥人别人的职场或者别人的这个事业和人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是有一定的就是可以变成悬疑小说素材的一个地方，觉得是完全可以加以利用的。所以最后这本小说出来以后，它就不是一个职场小说，它就是一个悬疑小说，而且是专门关于商业调查的悬疑小说。哎，它就给我的这个创作开辟了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方向吧。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让我自己能够有信心真的把这个当成一件事儿来干了。在之前的时候其实没有，因为很业余的。 您当时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可能社会上哈，这个图书市场上可能类似的小说类型应该比较少见那会儿。写这个商业犯罪 非常的少。对，因为首先商业犯罪它的这个有一些咱们这边对那个所谓的商战小说的定义其实非常宽泛啊，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有些意外，因为之前的时候也有人在问我说你的是什么类型的小说，我说我写商战的，就是因为最简单的直接的就是我写商战的，然后人家立刻就会问我说那你写的是大宅门那样的小说吗？我当时就说可能我很多读者一听到商战这个词还这么想，就跨度很大的时间 是还停留在那个阶段的那个商战哈。 对对对，所以呢我在想说可能更重要的就是我想要去写的这个范畴是更就是当下的跟今天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都市，不只是都市环境，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国际环境，这个当前的比较这个风头浪尖的这些事情啊，就是这些你可能每天从新闻或者这个报纸上能看到的这些标题，就包括什么金融犯罪啊，包括什么人工智能啊，包括什么大数据啊，所有这些东西，我是想用这个作为素材去创作的。我觉得因为这方面它有一个就按照我自己的观察来说，在中国的文学界它是有个缺失，就是可能写的人非常少， 是 但是又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是你每天的生活来的，这不是说20、30年前、50年前的，不是说一直在追忆的，我们现在生活在当下，我们就要写当下，我是正确的。 首先我觉得这种类型它的素材来源就比较难，就是这不是一般的人，可能一般的作家哈，他能够接触的领域，所以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永成老师，您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您的那个灵感哈，就是您的那个故事的素材来源是您经历的真人真事吗？ 这就是小说创作的一个技巧，就是其实你写的什么东西呢，它都可以是真实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要是没有真的参与过那么多的商业调查的项目，或者见过很多的这些比如说巨无霸公司和特别成功企业家他们本身的内幕和那个大别人不知道的那些历史的话，可能就没法创作这些故事。但是我要创作这些故事里面具体的情节和个人，你又不能让别人直接说你是在写谁或者哪家公司，因为小说肯定不能这样，它不是报告文学，你也没有资格去泄密，尤其是这种商业调查的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 大家都是有保密协议的，他绝对不可能说你的这个报告出来以后随便交给别人，或者交给媒体，这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呢，那在创作小说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技巧就是说我能够把真的写成假的，假的写成真的，就是说能够把这个我的故事里的情节你是无法直接识别说他是谁的，或者说你可以把它认为是有100家公司都是这样的，都发生过这种事情。你可以想象说可能有100个企业家或者是企业高管都可以出这个事儿，也都曾经出过啊，这样的技巧呢把它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小说的需要吧。 那就是说到您的作品哈，我觉得一方面内容上可能是商业犯罪类的，然后我觉得您在风格上基本上都是要加上这个悬疑的元素在里面，就是您当时是怎么考量说我要把这个悬疑跟商业犯罪给它结合起来，就是是为了让大家读起来更有愿意来读，就是更能激发大家的好奇心吗？是出于这个出发点吗？ 其实我觉得怎么样定义，因为我觉得首先悬疑就不应该是被定义成一种小说的类型，因为我觉得其实绝大多数写得很好的小说都是悬疑的，就是说它的悬疑感很强的。所谓的悬疑无非只是说我前面在写作的技巧中我比较在意说制造悬念，然后吸引读者往下读，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在回答我之前的悬念的时候呢要让那个读者感到意外，所以呢在这个引着读者往下读的过程中要尽量去误导他啊，就在合理范围内误导他，然后你最后给出一个东西来的时候是让他感觉到意外的。 就很多悬疑电影都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以为这个是杀人凶手， 对对对， 但其实到最后他揭秘啊，这个不是，你没有想到的那个人才是那个凶手。 对对对，但是这个当然你要事先做足够的铺垫，就是我们叫暗铺垫，就是在这些你读者不是直接能看到但是他又已经看到的这些地方做了很多的铺垫，这样结果出来的时候他是觉得很合理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技巧。但这个技巧其实在就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里是一直被通常使用的，也许不是全篇的整个的通篇的强烈的使用，但是在局部都是一直在被使用的，有些名著本身全篇通篇都是这样强烈使用的，你比如说像《基督山伯爵》，它本身我好像后来也没有人讲它是悬疑小说，但是如果你回去看它的手法全部都是这样， 对，也运用了悬疑的这个技巧哈。 对对对，也都全部运用了这个技巧。所以我觉得你要是想给别人讲故事的话，因为我一直这么看待写小说这件事儿，就是虽然我面对的是电脑，我并没有面对几个人坐在我对面，但我还是在想我可能是会给很多的人面对着他们在给他们讲故事。那你要面对着一个人给人讲一件事儿，你就要关注的就是你怎么把这个事儿讲得更有意思，对吧？人家能够被你吸引住，人不会哈气连天的坐在那儿也不想坐了，因为我们聊天的时候你自己说的很嗨，人家对方已经困得不得了，就不要那个造成这样的情况嘛。所以还是很在意说哎，我这个情节推动怎么样是有意思的对于对方，就是如果要是考虑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自然而然这个故事就会写的就我们所谓的悬疑了，对。 其实悬疑这个词应该是一个舶来品哈，就是它是从日韩那边兴起的， 对，它在英文里有这个类型的小说也有，它叫 suspense， 它就是其实这种东西就一定是它如果说悬疑小说它就基本上会讲是破案的，然后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从整个的结构上来说吧，它一定是说一开始提出了一个问题，最后要解答这个问题到底是为什么发生了这个事儿啊，这种东西有点像它的一个类型小说专有的一个结构。 往往里面可能还会加一点点惊悚的内容在里头。 对，因为要刺激别人嘛，就是说人家为什么会关注你，你当然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但是人家可以对这个问题并不关心，但是怎么能让别人觉得这个东西什么生死攸关的，或者说这个东西能够把我带入，我好像自己就是这主人公面临这个巨大挑战的，其实这个就是商业的这种，就是我写的这种所谓的商业犯罪的这种小说它的一个难点，就是它和这个刑事犯罪的小说不一样，因为咱们大家看到的大部分所谓的悬疑破案的小说都是刑侦的，因为这个刑侦一上来就给人很刺激，比如说谁被谁杀了，就一个人杀了一个，被杀了，被绑架了，被怎么样了， 重案六组嘛， 就 是童年的记忆， 对，重案六组就很吓人，对吧？ 对， 那出了这个很吓人的事儿之后，然后你再去想是到底是谁干的。但商业调查的小说的问题就在于说所谓的商业犯罪它有的时候没有那个刑事犯罪那么直观的刺激， 你比如说他这边一下 都是比较隐蔽的， 哎，比较隐蔽，或者涉及的多半是跟钱有关系的事儿、你比如说这公司里的一下少了1000万，那账上那这个钱去哪儿了、你这个东西要是给普通的读者，他要不是在商务环境里的一个读者，他甚至都会觉得关我什么事儿、少了 就是啊， 对，反正也不是我拿的，也不会给我， 对， 这个事儿就跟他没关系了。就基本上，所以你就是创作这种小说的时候，但我后来慢慢的也是有一个规律，自己在摸索，就是一定要把它写的跟我这个平常普通大众读者的生活要紧密联系起来，要息息相关的，而不是说好像让别人讲的就是你们一堆高大上的精英们在你们的国贸写字楼里出的事儿，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我看个热闹可以，你让我看个热闹，顶多就看5分钟的热闹，你让我看一部长篇小说实在是太累了。 那您就是在这一点上，您就是可以举个例子来说说，就是您怎么来给，就是能做到让我们普通人哈、也能对于这个国贸里面发生的这个某公司里面啊1000万没有了，对这样的事情也能有所感触呢？ 就是举例子，就是国贸38层，因为它不就是讲国贸的吧？听上去就是好像必须是国贸高大上。 对呀、 但是这个主人公的选取，就是主角的这个叙述者，他的这个选取就很重要。你比如说国贸38层，它里面有三个主人公，但这三个主人公并不是在国贸里工作的特别高大上的那些人，他是三个公司的女前台。就是正好在国贸38层里面有3家很大的外企，这三家外企有3个女前台，这三个女前台正好是70后、80后和90后，是这样3代人，三个年龄段。然后这三个人都是特别普通的老百姓，可以说，他并不是那个公司高管，他也不是大股东，他也不是，他甚至连那个公司的行政的管理人员都算不上，他是这一间高大上的公司里一个最底层的员工。但是呢，这个前台他本身呢又有一些优势，因为呢他可能接触到一些在这个高大上的公司里的其他的那些人接触不到的条件，比如说他每天可能跟这个大厦的物业打交道的，他可能跟快递打交道的，对、可能跟保洁打交道的，所以他其实又跟这个所谓的底层世界，因为这个大厦里也存在不同的阶级嘛，这个大厦里有一些有上层阶级，有底层阶级，这两个阶级中间几乎是隔断的，就是可能互相之间没有任何交集的。那前台他就能够充当这个交集，而且这些前台他们自己的人生其实是特别普通的，就是因为你前台的工资其实也蛮低的啊，做这个工作的人基本上也没有特别多的社会资源或者很高的社会地位。 对， 那他们在他们的普通人的生活中呢，面临的就是柴米油盐，就是网络诈骗什么，就是这个贷款什么，他们其实每天也碰到这些事儿。然后呢，他们同时在他们公司里形形色色的那些人，他们又是更高级的，比如说是这个大的财团的这些人，大的律师，还有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等等，他们这些很高大上的人，大银行的这些人。然后这些人的他们的上层社会的那些阴谋，恰恰其实能够反射到这些底层的，比如说三个女前台他们的人生里，比如说一个女前台的妈妈的钱被人骗走了，就是被网络的电信诈骗的人给骗走了。然后呢，然后这个女前台她自己的一个情人，就跟她在一块很多年的一个人，就是犯了事儿就逃跑了，就突然之间在银行工作的，然后那个人就跑到香港去了啊。然后这个女前台还就不忘旧情，还跑到香港去试图去救她的情人。在他的视角看，突然他的世界天翻地覆的发生都是这种事情，但是从上面的就是这些事情的根源，你要去寻找根源，可能就是坐在他公司里边那些办公室里的人，他们在做的什么事情导致的。所以国贸38层主要视角就是写，正好有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金融方面的案子，这个案子正好牵扯了这三家公司，所以这三个外企女前台也被裹挟进去，但他们被裹挟进去后来就以他们的一己之力还其实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这样的一部这个很商业化的小说。 我发现您这个视角切入上哈，在作品上都是以这个小人物普通人的这个视角切入到可能大家并不太了解的离我们比较远的这个商业领域里去。 是。 还有一个概念想和这个永春老师讨论一下哈，就是悬疑小说和推理小说是相同的意思吗？ 其实我认为，首先推理小说它肯定得是悬疑小说。如果要是这个推理小说它不悬疑的话，它不是按照悬疑小说的基本风格来做的话， 那大家就不想去花那个功夫跟着他推理了，这是一个。但是另外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写过特别严格的推理小说，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强烈的这种推理小说的粉丝，但我自己的理解就推理小说它就步骤更严格，目标更明确，就是说我这个就是出了一个案子，出了一个问号，我下面要做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去研究这个问号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而且这个逻辑的这个就是寻找答案的过程要非常缜密，然后呢步骤呢要也要一步一步的很清晰，然后呢就好像我们比如说解一道应用题，然后解题的时候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是什么，当然但作为写小说来说你可能先罗列出一二三四步，但你执行完了第一步会发现哦原来不是这样的，还有别的条件，还有之前没告诉你的条件或者你忽视的等等，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解答这个题的，就完成这部小说的，这个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推理小说。 推理好像更像答题啊。 对，我觉得就是在带着读者去解答那个应用题，只不过区别就在于说条件可能不像我们小时候做的应用题，其实条件都一开始就都给你了，看得见看不见是你的事儿，但是人家这推理小说的作者呢，条件在他手里，他可以不给你，他可以一次只给你一点，后面等那个时候再给你更多的来绕你这个事儿，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他是更严谨，在我看来好像是更那个，更古板的一种方式，就是更那个不是自由度特别高的，他有些读者就喜欢推理小说，他就很愿意你给他这个清晰的过程， 他可能是有一个推理小说更有一个套路在里面是吧， 有套路，而且他的那个体验也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我们在读这个正常的文学小说的时候，你其实是更自由的被这个故事情节和人物带着的，而且更多的时候你是被这个人物所打动的，虽然情节可能非常的好，但是你就是完全沉浸带入在这个人物里，所以你就关注这个人物的命运起伏，他干什么你都感兴趣。但是推理小说呢，就像是答题解题，就像我们现在玩的好多人玩的那些游戏，以前的是杀人游戏，现在是剧本杀等等哈。 对， 就是他在玩这个游戏时候，他的快感所来自于何处？他肯定不是一个人物代入，不是一个人物共情，而是一个解题时候的那种快感。我觉得可能稍微会有点不同，就是阅读的那个需求。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飞。那今天朋友圈呢，请来的嘉宾是一位悬疑小说作家和永成老师，欢迎永成。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永成。 咱们下半时段哈，也是想问问永成老师，您写了这么多作品，我看大多数都是悬疑犯罪类的哈，那其他的领域，其他类型的小说，您有没有去尝试过说我换一种类型，不写悬疑犯罪的了？ 哎，其实我还尝试过不少，就是我除了就最近这些年除了悬疑就商业犯罪谍战这一类的小说以外，还写了不少的科幻小说。 哦，科幻的 啊。因为我自己是学高科技，就是学这个类似的东西出来 的。您会把您之前学的这个人工智能这方面的东西放到这个小说里面来吗？ 会的呀，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结合的点。而且最近的这些年其实有一些作品它本身是这个商业犯罪和高科技结合的，它虽然不是科幻小说，但它是结合的，比如说像《网中人》这部小说，它讲的就是一个大数据和那个手机数据，手机里面的那些个人隐私的泄露，就是大的一些 IT 公司他们偷偷的在进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他怎么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这些算法来偷偷的掌握你的东西，然后呢来把你的个人隐私和生活习惯和等等甚至是思想他都想要拿走，然后呢甚至想要控制你的思想等等，那个网中人就是这样的一个题材的一个，就主要里边核心的思想是讲这个。然后 我看你也有一部叫复苏人是吧，他也是好像是讲500年后的世界。 对对对，复苏人是这个时间点说的非常好啊，因为正好这个复苏人这部这是一个长篇科幻小说，正好他的作家社现在把它再版了。就现在的那个当当网上是可以预售的，因为非常精美。新的一版复苏人做得非常精美，那个这个小说讲的其实是一个 对于我个人而言，所有的作品里边，我自己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是这部作品，因为我在写的时候非常爽。 哦，为什么？ 而且呢，它能，它可以有一个机会让我表达很多我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你比如说像之前的那些商业小说，它本身是有局限性的，你可能只能对一个行业里的某一些人去表达你的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但你不能够更宏观的。比如说，我对这个整个的现在的世界格局，还有现在的人类追求的那些所谓的高大上的目标，我去对这些东西全部都把我的意见来讲出来的这个机会，只有在复苏人这样的小说才有机会讲。因为复苏人这个故事讲的其实是就是由我们每个时代现在开始啊，从最近的几十年开始，已经有人开始把自己冰冻了，就是说我可能得了绝症或者怎么样，所以呢我在要死的时候就把自己冷冻了， 冰封人。这在前段时间有一个网剧《庆余年》里面也有这样类似的设计。 对对对，就是说那我就是有一线希望未来可能醒过来。那这个小说的设定就是从现在开始往后的500年里，就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冰冻，那都当然是通过因为不同的原因了，反正是活不下去的人，不一定非得是因为疾病哈，反正就是这些人呢，到了500年后未来的那个人类社会，他们决定把所有以前冰冻的人复苏，因为已经有这个技术了，他们那时候把那些人复苏出来，但把他们复苏出来了以后呢，所以这就制造了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些人他们是来自不同时代的，但他们可以在一起生活，就他本身是从不同的时代被冰冻的嘛，但他们没有进入当时的那个文明是人类的那个文明时代里面去，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类文明是自认为是就是非常乌托邦的，就是认为大家已经去除了所有的比如疾病啊什么已经基本没有了、 哦、 然后基因呢都已经被优化了，然后人的成长环境，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统一的，就是全世界的小孩都是在同样的环境里面接受同样的教育长大的，他们的基因也都是经过优化的，所以其实社会连犯罪都很少，就基本上没有犯罪的行为，没有私人的这些东西，因为社会的财富也很多，所以没有所谓的私人财产，因为你想要什么外边就有，你可以随便用，所以也不需要有私人财产，也没有 大胆的想象呀。 对，然后其实也没有私人的感情，因为我们的现在这个时代追求的就是平等，对吧？那我们既然追求完绝对的平等，那绝对的平等就是没有私人感情，就是谁跟谁的关系都是一样远的，没有人跟谁更近一点。因为你只要有了私人的关系，你就一定是不平等的。比如说你对待你的朋友不可能跟对待一个陌生人是一模一样的，这其实就是一种不平等嘛。所以呢，就是那个时代真的能够完成的就是大家都私人之间的距离都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也没有私人关系。那如果你要是有感情上的需求，反正他们的需它不是个禁欲主义的，而它是一个享乐主义的社会，就是你只要从你开始有任何需求的那一天起，你就可以完全的得到满足。这个满足的方式就是街上有各种的快餐店，这个快餐店有给人吃的呢，也给人别的享受的，反正机器人也非常逼真了，那个时候你需要机器人干什么它就能干什么。那所以呢，就是因为你在一开始有任何的需求的时候都被解决了，所以也没有产生私情的可能了，就你也不会真的去爱上谁，或者说想要跟谁共度余生，这种想法都没有了啊，因为太容易被满足了，而且任何的幻想都可以被满足，所以就没有人需要跟别人成立家庭，就都不需要了，所有的那个他们认为那是个完美时代，就完美世界，就人类是完全和平的完全发达的，所以他把这些复苏的这些人关在一个地下城，把那个叫天堂区，但它其实是个地下城，在青藏高原下面。那他们就是认为这些从古代醒过来的人，他们肯定是怀着各种不良习惯和腐朽思想的。 哎， 他不可能跟那个时候的现代人，没有人那么完美，不能把你放出去，你那放出去会污染那个世界，会污染人家的，带来不良思想，所以就把他们都关在这个地下城里。那这个时候就有这么几个人，他们被关在一块儿，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是同一个时间被复苏的，就一个是就是咱们当前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八零后一个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家，然后还有一个100年后的一个所谓的巴土联邦，应该是中东地区的那么一个大亨，能源大亨。然后呢还有一个好莱坞的女明星，那个是200年后出生的一个好莱坞的女明星，在下面有一个日本作家，那个日本作家也是就是他的作品影响力很大，就导致人类社会发生变化的一种 一个到那个数量级的一个日本作家，就是这些人他们在地下城里面活动，然后慢慢发现说这个地下城本身就是这个复苏计划本身就是现代人类很大的一个阴谋， 嗯， 然后呢就把他们复苏出来其实是要对他们进行一些那个利用和剥削的，而不是真的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把他们复苏了。所以呢就这么一个巨大的阴谋，他们在那个时代试图逃离这个地下城，然后开始讲的一个悬疑故事。但是在这个讲述的过程中呢又采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结构，所以是每一个复苏人在讲他自己现在的事情的同时也在讲他之前就是上辈子为什么被动了， 五百年前 这些人的、对，五百年三百年两百年前为什么被动了、那这个过程呢就会发现这些人其实都是有关系，他们同时凑在一起就可以揭开一个就是人类的一个很重要的秘密，然后呢也拼凑成了一个就是人类这五百年是怎么发展的，就是我是怎么一步一步到达了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完美乌托邦的状态啊，它是有一个原因的，它不是说只是平白的幻想说我们现在睁眼就五百年后了这个世界就这样的你就接受吧，不是这样的，是你会看到我们今天就我们现在的二十一世纪很多人的追求就在把我们往那方面去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就是在同质化的，因为每个孩子接受上一样的补习班， 嗯， 然后接受一样的东西，那我们家长希望我们孩子成为的那些也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要是之后有一天法律允许说你可以对人类的基因进行一些优化，那我相信每个家长都会去选择很多的礼包的，就自己的孩子的基因里面可能想选一个、就是音乐家的礼包是吗， 那肯定都想多选一点基因哈、 对，选，因为选到最后之后其实就变成了这个自己孩子的基因里边自己父母的是没多少的，基本都是别人的基因、所以那到最后社会就说反正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自己的孩子了，那社会承担这个抚养下一代的这个东西就完了，我们用电脑高度的合成这个东西又能保证他的那个安全健康，然后还能保证他不会太近亲，就不会太类似等等，所以这家长们也就不再生孩子了，就全是社会负责，还能控制人口，最优化这个，对环境污染也最好，就是最近的一百年需要多少人口，地球上我就能控制多少，我不至于让它太多或者太少。 通过科幻的一个形式来表达，您主要想探讨一下人性方面的这个话题哈。 对， 我看您其中有一部这个悬疑犯罪类的作品，秘密调查师三家族阴谋是被改编成电视剧了哈，商业调查师是由朱亚文和万茜领衔主演的。这部电视剧是已经上映了还是就是一个什么状态？ 它还没有上映，但它早就杀青了，应该是去年就是疫情前的十二月份就杀青了。 嗯， 也很幸运，要不然的话可能会拖很久，之后就已经都做好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播出呢。 您先来给我们透露一下哈，就是这个您写的这个家族阴谋给它改编成商业调查师这部剧影视化之后，里面那个内容情节上跟您写的那本书变化大吗？ 应该是更丰富了。因为我自己没有看过完整的剧本，我也没看过他们拍出来的样片，我只看跟大家所有的就普通观众一样，我只看到过片花，所以呢我觉得那个但是从我们之前的讨论和他现在这个体量来说，因为他应该是四十多集的一个电视剧。我那个原著小说只有十五万字，好像只有十五万字，是最短的一部原著小，就是我写过的最短的一部长篇小说。 那这个作品被影视化之后哈，您是什么感觉？ 其实我感觉还是不是特别激动的，因为我觉得它被影视化以后还是跟本来的小说应该差距是很大的，就是看上去很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影视作品是这样的，人家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新的工作，而且是个团队工作，这个跟我们写小说完全不一样，写小说是你一个人坐在家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想把它弄成什么样就弄成什么样，编辑充其量只能说你这个地儿句子的什么语法有问题，或者说这废话稍微多了点之类的，无非也就提这种意见，人家不可能那个跟你说你这主人公怎么写成这样的，你把写那样，没有人会提这种意见哈，那样的话他就不会出这本书了，那出版社。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很自我的工作，但人家影视创作是一个集体工作，而且影视创作的时候它的目的性要比你这个小说创作要明确的多，而且肯定是一个很实际的商业性的目的。所以呢我作为原著作者，我从来也不觉得我应该去对他们的改编指手画脚，就是人家本身就是一个新的项目，他拿了你这个小说过去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灵感， 启发，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而不是说它一定要完完整整的完美的复制 你的版本 的东西，对对对，应该不是这样，因为人家考虑的是更大的投资投入，更大的回报，更大的社会接受度，所以认可度，所以那跟我们就不太一样，这样的话我就也不会对它有特别就是奇怪的那些期待，热切的那些期待。 是，那永生老师之后，您是打算说继续在这个悬疑犯罪类的这种商业犯罪类小说里面深耕呢，还是说也想再去除了像科幻，其他类型再多去尝试？您是有没有什么规划呢？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规划，就是我还在继续在创作，我现在也在写。我觉得那个我想要做到的，而且我之前其实已经在试图做的，就是我不想在一个就是专门在一个类型小说里面，就至少被别人能够套成一个类型小说的一个类别里面去所谓的深耕哈，就比如说你商业犯罪的悬疑啊，或者是科幻啊，或等等，我是觉得我们本来的生活就是有机的，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有机的时代里面，而且我觉得我的创作最大的特点可能跟很多别的作家的区别就在于我还是更关注当下的，就是这一分这一秒我周围的这个都市这个地球上在发生什么，你觉得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事情。对对对，我不是说非得要去追忆或者去回忆20年前的事情，然后进行去再去对它进行反思的，我觉得更多的我想做的就是今天发生了什么，我想通过今天发生的事情去想象明天我们会怎么样，其实整个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既然是这样的过程，你就完完全全是沉浸在当下的，如果你沉浸在当下的生活里，我们是没法把它定义成一个类型的，就好像如果我们给我们自己的生活做一个类型化处理，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肯定不能说我们的生活是悬疑的，希望不是那样的话，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哈。 对对对，你也不能说你的生活一定就是言情的，对吧？ 对， 虽然这个占很大比例啊，你也不能说你的生活就是职场的，虽然这也占很大比例，它也对你的人生有特别重要的一个引导作用。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就写当下，我就写我看到的东西的话，就不一定是一个专门的类型，它一定是结合在一起的。它甚至说可能是不管你商业犯罪悬疑也好，或者科幻也好，高科技也好，这些东西全是混在一块的，就是这些信息都在从各四面八方冲向我们的大脑，而不是说你选择了一个频道你就只在那一个频道里生活。 是，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永生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您在创作过程当中的所思所想所感哈，也是给我带来了很多就是人性啊生活方面的启发。我也是觉得就是您的这些作品哈，也是在这个中国小说领域上也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希望您今后能够创作出更多大家喜闻乐见的作品来。 好，谢谢谢谢。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稍后是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那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出发吧春天。 前程。 世界，每个人都了不起。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